说，家家户户长面头，公公做面婆婆蒸，儿媳妇儿拿那个锅来烧，蒸的蒸，烧的烧，不大一会儿一锅面着就蒸熟了。老婆婆外边就把那个门来穿，老公公拿起扁担把水挑，儿媳妇一见心欢喜，他一心偷吃那热面包，走上前掀开了锅上的盖儿，拿起筷子就插面糕，插起面糕刚咬咬，哎，怎么那么巧，老婆婆插门就回来了。儿媳妇一见就害了臊，哟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急忙把衣裳襟儿他就往上撩，把面糕扔在了肚皮上，哎呦，把肚皮跑了一个大了跑，无奈何给个闯呼扔出去，走，怎么怎么跳，老公公挑水也回来了呀，这块热面糕正打在老公公的嘴巴子上，把个老婆的肚子给粘住了。这个老太一见心好恼，那一声老天爷要你听到，你下雨下雪我不闹，你不该从天上下面糕，把我的肚子给烫掉了。啊啊啊啊啊啊啊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：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。